开场曲来自南征北战，他来的这首歌叫《我的天空》，我觉得是一首很洒脱或者说又很豪迈的歌。 对，刚才你不是说到说年终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做一些年终总结吗？ 真的， 这两天登录网站的时候搜索词条排名第一的就是年终总结范文。 好，那我觉得可能还要更多的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大家呢好好的来总结一下，毕竟这一年的时间就这样的飞驰而过了。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没有达成的心愿，明年继续来吧， 继续加油。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联络我们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可以让艾科来推荐一下今天他的这首歌啊。 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特别适合在下班路上，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最近没有时间去郊游啊， 哎，真的 散散心啊，可以感受一下布谷鸟在森林中的感觉。 哎，你还别说，这个前奏就特别吸引我。 对，来自安子与九妹的一首歌，就叫做《布谷鸟》。 好，哎，顺便听着这个前奏，大家呢就这个踏着这个下班的这个点儿，你看， 一首口哨歌， 感觉啊，该吃吃啊，该喝喝，该忙碌的去忙碌，该加班 有事别往心里搁。 还真被你接上了， 押韵了，竟然。先来听歌吧。来自安子与九妹的这首融合民谣叫做《布谷鸟》， 这以后有什么二人转的机会得交给你。 我是森林中的布谷鸟，家住在美丽的半山腰，看太阳落下去又回来，世界太多美妙。蝴蝶跳着动人的舞蹈，它的秘密没有人知道，美丽的白云悄悄哭泣，那是雨水的味道。清晨 说这首歌还真的挺适合啊，郊游的时候啊，下班路上听也还感觉挺不错的。 对，有人说听了这首歌曲的节奏之后，就想那种有一个画面，自己爬到树杈上喝酒， 就突然感觉自己有了一对隐形的翅膀，有就是扑腾着翅膀要飞起来的感觉。叫布谷鸟，来自 安子与九妹。 天看了一个段子吧， 嗯， 说这个其实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呢，有很多的这个金曲陪伴了我们的成长， 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金曲当中呢，也有很多我们记忆深刻的这个女生啊， 嗯， 或者说美丽的女生，或者说四个四大美女， 嗯，比如说 是谁？ 你不要 四首歌 嘛， 嗯 嗯，难到我了， 小薇、阿莲、 嗯、 九妹还有小芳。 有点冷， 还好是吧？ 这个冬天又给我添了一层霜。 OK， 好，那我们不妨让大家来报个到吧，好不好？ 好啊。 今天既然气氛这么好、 嗯、啊， 这么开心，可以来我们的娱乐装牌来打个招呼。 对，联络我们找到白 JFM 就好了。 嗯，然后呢，说一说你此时正在哪里？ 好，就是发送自己的坐标到白 JFM 就可以了。 对，我们可以点名、嗯、让大家也这个跟我们保持一下互动联络。 王牌推荐。 今天的王牌推荐，我们先从一部电影开始，我应该说是电影的一个主题曲吧。 是的，是的，歌手窦靖童最近为电影《地球最后的夜晚》创作了，而且演唱了这个宣传推广曲，叫做《Long Day's Journey Into Night》。 嗯， 这首歌其实是他一首包办了作词、作曲，还有编曲和监制，风格是一如既往的迷幻风。 对，因为整首歌我试听了一下， 嗯， 我觉得和电影的这个氛围，因为叫《地球的最后夜晚》，非常搭，但是就怕这个在下班路上听的时候，让他觉得有点。 心情好， 醉， 对对 对, 对、啊， 或者说有些感觉迷幻哈、啊， 对， 所以我们还是说回到电影本身，因为最大的特色是这个电影放到一半的时候，它其实会有一段长达一个小时的3D 的长镜头。 对，你想象60分钟的长镜头、嗯，其实拍摄的难度还挺大的，但是据说这个长镜头拍摄只用了3天的时间。 嗯，就说汤唯和这个黄觉在里面的演技也不错。 嗯，而且这部电影呢，之前在戛纳电影节还有金马奖都获得了很好的评价，所以今年的12月31号会在全国公映啊。 嗯， 导演是谁？导演是毕赣。 好， 嗯， 有兴趣的朋友关注一下这个电影。而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一位马上要发新专辑的歌手，他是 许巍。 宁静的森林，一场倾盆的大雨，一只小鸟在哭泣，为了新建的家园，将要燃烧的席卷森林的大火，就在这场突来的大雨中悄然熄灭。想了解这世界命运，我的生活，我彻夜的难眠，难眠我的爱人。真相是什么？现在我还不了解，可我永远都相信这是个灿烂的结局。孤独的岁月，庆幸能遇见你，在这薄情的世界依然深情地活着。纵然是全世界没有人再相信，我依然的深信，深信，深信不疑。 比较新的一首作品了，而且我觉得说这一首歌可能是他近两年出的新作当中最好听的一首。 嗯，我 觉得在很多喜欢摇滚的朋友的心中呢，许巍一直以来呢是有很重要的地位的，包括他的音乐其实总是会有一些诗意，尤其是在秋冬季节的时候呢，带我会一些黑白色的这种诗意的感觉，就会轻裹着一些你的回忆。当然我觉得对于许巍来说，不单单会听他的歌想到曾经的你，还有一些未来的方向。那我想许巍可能在新专当中也会呈现一些改变啊。 是的， 我们期待着。 据说他的新专辑当中会有一个 live 方式的表演，所以呢这次好像听你说这七九八有他的最新演出，是不是 你就直接把地点都告诉人家了是吗？好，我们的实在的女主播，其实艾科刚才还特别实在的告诉大家说让大家发坐标过来，然后我就看到我们的，因为是公众账号，全都是一些那个对乱码数字，因为这不是我们一对一的这个微信，然后直接发个定位过来就好了嘛。 然后我就看到怎么满屏幕的全是这种乱码，他说你要人家发坐标的呀。所以我们就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就现在发送一个你所在的地理位置就好了。 在干嘛？待会儿我们可以念一念大家到底在哪里。好了，听完了许巍的灿烂，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另外一位，我觉得对于很多男生心中啊，一个真是女神级的人物了。 那是 可以这么说吧， 可以说对于很多女生而言她也是女神级的人物，奥黛丽赫本 啊。真的是， 对，就是很多女生和男生都很仰望她，而且很多演员都在一直模仿她的装扮。 对，但是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就只能被模仿不能被超越，其实也可以用在赫本的身上。 对， 包括你知道很多男生哇就是夸赞一个女生，说你长得太好看了，我好像在哪见过你。你的英文名是赫本吗？就是 这么聊天的吗？ 这个聊天这个因人而异啊。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聊。但是呢我想说，最近在这个朝阳大悦城有一个流光永恒奥黛丽赫本展。 对，这个展览呢之前是在上海、成都和深圳巡展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成为这个网红的打卡地点。而且在这个展览当中，你可以欣赏到收藏级的这个奥黛丽赫本的原版电影海报，还有可以聆听复古的留声机当中播放那些电影原声。所以呢你今天还准备了一首电影原声的主题曲是吗？ 对啊，你看就是复古留声机嘛，咱们不是说到了吗？除了你刚才说到的留声机会播放的这些电影原声的音乐，还有赫本的就是当时的一些时尚大牌为他定做的一些单品， 还有甚至能够骑到就在罗马假日当中的同款摩托车，也可以感受一下奥黛丽赫本当年的这个优雅和帅气。 我觉得我曾经看到我一句总结，我觉得很准确，说奥黛丽赫本很多人在模仿她，也许有些人可以如她一般的美丽，但是从来没有人能够在一件事情上超越她。 是的， 也许有些人可以在气质上面去试图模仿她，但是从来没有人有过她那样的清澈的真实的不含杂质的眼神。 对，有人说奥黛丽赫本这个人的诞生就像是被天使吻过一样， 对， 就一如既往的被眷顾着。 所以你要跟一个女生说你就是我心中的赫本， 无可替代了， 你说她是会高兴还是会不高兴？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看到了在鸟巢的周可以，在红领巾桥的强迪， 还有在丰台方庄值班当中的跑跑， 在昌平南环大桥的安静，我们总喜欢用这样的方式和你们打个招呼。 在去米兰的火车上，我看着你睡着，像天问候的小猫，无力在对我撒娇。窗外的风景像米开朗基罗的名画，一句不知道，所以我一个人享受着孤单的美好。 头，疯狂的想要角度的牛肉去感受那种自由，像野兽般的格斗，风中矜持的邂逅，突然想在身体的大小等气球能握紧你的手。 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就叫《罗马假日》。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同样是一位期待了很久的歌手， 那就是艾薇儿。 对， 因为他最近的新专辑好像要面世了。 对，嘿嘿哟哟， 我觉得好像走进一个欢乐场的感觉，除此之外好像要进行一个相亲大会。 你知道 Avril Lavigne 当时的那首 Girlfriend 出过一首中文版吗？就是他很努力的唱着蹩脚的中文，但是真的是好像 有推出过一首，但是好像没有特别主流的在推荐。 但是现在可以搜索到吗？ 嘿嘿哟哟，我是那道女朋友。 还是唱母语比较好吧。 好，我们要说的是新专辑，明年的2月15号会正式发布了。 对，最近呢，新专辑主打歌叫做 Tell Me It's Over 已经正式上线了，这也是他宣布复出以来的发布的第二首单曲了。而且在新歌当中呢，他也将化身这个紧紧关上心门的 R&B 情歌歌手，然后以这种很忧伤又很动情的方式为大家演奏这首歌。 对，据说有消息说他会参加湖南卫视音乐节目歌手2019的录制。 同台竞技的是谁呢？何洁、吴青峰、刘若英、叶倩文。 对，但现在只是 据说。 I ain't playing no games, 'cause I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I'm so tired of circular motions. They leave me dizzy and confused. My heart, oh no, it's not your revolving door. I get stuck spinning and spinning, oh, till I collapse on the floor. But every time that you touch me, I forget what we're fighting about. Oh, you come and you leave, shame on me for believing every word out of your mouth. Tell me it's over, if it's really over, 'cause it don't feel like it's over whenever you're closing the door. No, so tell me it's over, darling. You, oh, it tastes so bittersweet. Can't get you off of my lips. You're dangerous, gonna take me like a thief. Oh, and I should let this go. I try, but why won't you leave me alone? Tell me it's over, if it's really over, 'cause it don't feel like it's over whenever you're closing the door. No, so tell me it's over, if it's really over, 'cause every time you come open it doesn't feel over no more. So tell me it's over. 有人离我们很近，星星在建外大街，然后又在福石路的烟花一冷。监控门这边好像有点堵车啊，大家稍微这个保持好心态啊。 对，顺便我还看到了非常可口的一个名字，提拉米苏，它现在正在顺密路。 这首歌送给堵车的朋友，希望这个堵车早点结束。 Tell me it's no more， 掰回来了， 结束了。 OK， 东大桥的月牙儿啊，这个也在回家的路上，还有在西直门北边玩电脑的幻想一眼。真的是被艾科忽悠的一堆人发那个定位，不要再发了，我们看不到你在哪里。 对，就是发你所在的路段就好了，发文字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就有可能呼喊你的名字。 对，我总觉得在这样的一个黄昏到夜晚的过渡的时间，看到在归家路上的朋友发来自己的地标的时候啊，

到的冬天， 你看到的冬天是什么颜色？ 是什么颜色的？ 白巧克力的颜色， 也可能是万家灯火的红色。节日的脚步略显匆忙， 又或者冬天应该是橙黄色， 阳光恰好照在你的身上，裹夹在安全感十足的大衣里。娱乐最王牌，装点你的冬天。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甜甜的流转。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的成长。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相片古老的信，一句褪色的圣诞卡，年轻时为你写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过去的誓言就像那课本里缤纷的书签，刻画着多少美丽的诗，可是终究是一阵烟。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三个人。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泪的青春，笑声，再次的见面，我们又历经了多少的路程。不再是旧日熟悉的我，有着旧日狂热的梦，也不是旧日熟悉的你，有着依然的笑容。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青春。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谢谢一些朋友，我知道现在你们的地点已经不是你们刚才发来的那个位置了，比如说刚才发来说在长安门堵车，迫不及待飞回家看闺女的张小乐，不知道你现在走到哪儿了。 对，还有很多朋友说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快速加班在单位当中。什么叫快速加班？ 就是快速想把这个班加完这意思。对，你看啊，就是不同的地点，然后北清路上的微微应该现在已经到家了。 是的，所以呢，我们此时此刻还呼吁一下各位朋友，如果闲来无事的话，或者正在等红灯的各位朋友，可以发送自己的坐标，是文字坐标。文字坐标、 一直到现在就还有人不停地发定位过来。 文字 就是拜你所赐了，就是啊 sorry 了， 让我们看了这么多。 或者说你实在是不太方便的话，可以打开那个坐标，然后截图发给我们也可以。 哎，这倒是可以。另外我们的打卡其实每天呢都是在6:30以后，然后才会让你们收一张图。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很多朋友这点差不多也就到家了，所以现在如果你们想收到今天的我们的主题的图片啊，包括一段很不错的文字的话，你可以现在就回复打卡两个字 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百人杰地灵的杰。 好了，我们接下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 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 Chasing Time， 让我们一起在这种比较轻快的节奏当中缓解一下情绪。 对，好像堵着车，甚至你面前是红灯，心情也不会那么焦躁了。But it made you sound so I'm not about to show you up and we I seen you flicker at the corner of my eye. It made me look up as you passed us by. So you broke a smile and turned your back to leave. You're timeless, I'm only wanting more. When you were running by, did I look unsure? Cause you played me along and I'll never live it down. You didn't have to be caught. Said I'm easy, but it's been too long. Cause you left enough to leave me wanting more. I know you figure I'll be better when in time I let you go and get my next in line. Pick a second best and you will never know. Cause you're timeless, I'm only wanting more. When you caught my eye, did I look unsure? Cause you played me. 觉得那种我们问你现在在哪儿，坐标什么，就直接告诉我们回家路上的朋友特别的可爱。嗯，车里， 对， 回家路上， 在马路上站着呢。 好的，不冷啊。然后有刘洋在通州的土桥地铁那儿堵着呢，还有在北清路小牛坊桥的蓝峰。 对，我们还要为那个宽慰一下很多朋友，现在可能正在挤地铁，人会比较多，然后用具有网络收听的方式听我们的节目。 对，打开一看啊 ，Good morning， 其实调错了，因为调到另外早间节目去啊。还有在国贸桥的王超，待会儿我们说一件事儿啊，这个算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人。 这档综艺节目估计很多朋友都在热追当中。 对，好，马上来聊聊这个事儿啊。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欢迎你们在听节目的同时来打卡，收到今天的图片文字，可以回复打卡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就可以啦。 好，说到这个吐槽大会这个节目，大家很熟悉了，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一般这个身上有点槽点的公众人物来到这个节目呢，就会感受一番这个唇枪舌战的吐槽。 对，基本上可以挽回一些好感度，当然你得有一个大心脏啊。 对对对，所以很多网友就习惯把吐槽大会叫做洗白大会。 但干嘛要洗我？不尬聊，好，我们接着说。因为这个最新一期的吐槽大会的节目嘉宾牛儿惨呢，就 是 演员杜淳，他其实在里面回顾了几年前的一个事儿，然后呢大家就后来好像没有挽回好感度，反而又被这个公众 diss 了一下。 对，可以说是有人这样评论的啊，弹幕现在可以打开这个弹幕来看一下，大型评论翻车现场，年度公关失败案例。 对，不过虽然上娱乐头条的是杜淳，但其实这期节目的主咖不是杜淳。 哎呀呀，是包贝尔。 包贝尔这个看起来总是让别人有点嫌弃的这个包贝尔， 对， 不知道是气杜淳抢了头条呢，还是感谢杜淳给他挡了火力。反正以前呢，你知道这个节目针对嘉宾开的玩笑，观众都知道是调侃。 对，但是这一次观众觉得说的没错呀，所以我们不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感受一下原因重现。 这时候我是很同情老包的，你说这个拍电影啊，评分为什么这么低？因为网友啊，一开始他的电影都不看啊，直接打了一个一星。其实这个事情都不怪你，真的，老包，怪互联网，是网络让人产生了距离，那距离太遥远了，是不是？你看网友要是能打得着你，谁还打异性？ 而且包贝尔从龙套一直演到男一号，到自己做导演，虽然拍出来的戏啊确实都没法看，但是你的努力呢，我们所有人都看在眼里了。当然我也相信，并没有任何人放在心上啊。 之前呢，徐峥拍了《泰囧》啊，票房20亿，后来包贝尔演了《港囧》，票房16亿。所以网友都说啊，包贝尔的票房是-4亿，所以现在啊，胖子行动队2亿票房就不错了。你想想啊， 包贝尔如果不演就加4亿，他要是不倒再加4亿，那就是10亿啊。所以说包贝尔如果不参与这个电影，他就是10亿导演。你们想想这个逻辑是不是很神奇？那他如果不参与这个电影，这个电影不就不存在了吗？那不是更好吗？ 原因呈现。 嗯，好。 就是听完这一番吐槽之后，我觉得说的没错啊。 对，他做嘉宾啊、然后在台上听到这么犀利的吐槽，倒是做得挺稳。 嗯，对，而且呢，他也很能拿自己开涮。他就说，网友觉得我演过很多烂片儿。嗯，网友的感觉有的时候挺准的。 还宣传了自己的新电影《武林怪兽》，咱们昨天说过了， 是 好像期待也不会很高啊。当然最后他说演员其实最重要的是好作品，这个他说的是对的。 对，但是包贝尔这几年的影视作品其实实在表现有点太差，在豆瓣评分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胖子行动队，行动队为什么要加一个儿化音？胖子行动队4分， 对， 港囧5.5分，西游伏妖5.5分，路遥知马力，哎，这部片还不错，5.4分， 我等会儿再说。 就身为一个演员吧，我觉得说应该说要努力提升自己的这个是专业程度，而不是一个自嘲能力吧。 对，其实你刚刚说的路遥知马力，我觉得这部电影挽救他的是一首歌， 是 同名主题曲，火星电台的创作，来小文金志文也翻了一版啊。对，演员嘛，你想不去当那个票房的毒药，首先你得自己去做一个解药， 对， 把自己演技不行这件事情解决一下。 对，如果说你贴上这个标签就很难摘下来了。 没说包贝尔演技不好啊， 他演技真的还不错。 都别傻了，10959天吧，该放的还是要放下，一种叫做幼稚的我们的固执的潇洒，给我们的一场梦，你做得过瘾吗？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都得太麻烦，简单了，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我要的一定是对的，因为我错过，伤口偶尔还会疼。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科。一到冬天，可以选择户外的运动就越来越少了。这个时候去空气清爽的郊区来一场雪上运动，再应景不过了。不用远赴他处，北京近郊的滑雪场就能让你在雪地上撒野。作为京城老字号，南山滑雪场的场地很大，一度以北京及华北地区规模最大、雪道种类最齐全的雪场闻名。这里有高、中、初级滑雪道、滑雪教学道，还有气雪雨雪道25条。同时呢，这里还具有国内唯一的猫跳和儿童雪地摩托车专用道。最重要的是，这里具有国内第一座6人制雪地足球场。如果说你滑雪累了，可以坐在空中滑雪缆车一览雪景。或者想和小伙伴们玩闹的时候，可以试一试旱地雪橇、加拿大雪上飞碟、美式索道、雪山滑翔翼。小朋友们也可以选择儿童滑翔伞。可以试想一下，坐落在兰波湖畔的雪顿木屋别墅是富有浪漫色彩的宿营地，有点像北欧的小镇。两栋依山别墅、挪威小木屋，室内是一应俱全的。今天推荐的滑雪场就是南山滑雪场。明天就带你的耳朵出北京，去崇礼小镇逛一逛。 You got 了。 冬季车辆容易出毛病，我帮你拖到附近修理厂看看吧。 多少钱啊？ 你不是买了人保直销车险吗？百公里内拖车搭电换胎都不收钱。 买车险就图踏实和放心，明年我还要选人保。 搭电换胎百公里拖车，天寒地冻的日子里也要有人保，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道路救援服务哦。 有人保，轻快生活随我想。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刚才的新发现，我们带大家去滑雪了。 是的，然后又除此之外呢，带大家感受了一下崔健的那首歌曲。 对啊，对， 去雪地上撒个野吧。 那么多麻烦。 去去去啊！那个找给艾克找个雪橇。 嗯、哎呀，不行，我先给 他拉着走。好，接下来我们要抛题出去了。 嗯，准备好你的手机，然后回答这个问题非常简单。我们其实刚才已经做过一些小小的提示了。 嗯， 那么就请问这首歌曲翻唱它的人是谁？ 对。现在我们听到的是原版，是火星电台啊，这首歌 《路遥知马力》 翻唱的人名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发到白旗 FM， 今天的电话会不会打给你呢？ 坏好的，一定坏好的。 那个回答包贝尔的人，你给我站出来！我嫌弃，不是你啊，嫌弃他。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出现这个名字的时候，有一个专业的评论人是怎么说的？说脑海当中想到这三个字都会嫌弃自己。 答错了，不是包贝尔啊！好好想想。 在劫难逃。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我们就等待大家的这个答案啊。 嗯。就是把答案记掉加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发送到白纸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接下来呢，我们就发着答案，边品着小酒，然后行驶在一段寂寞的小镇当中。 你告诉我你这个梦是怎么做的啊？发着答案还要一边喝着小酒，还要行驶在寂寞的公路上， 就是白日梦嘛。 啊，对，梦也不能这么做呀。 这首歌叫 Long Some Town， 是来出自一个昆汀的一部非常经典的、 okay. 电影当中， 就是想一些电影画面啊，但这不是真的， 对， 不要酒驾。 You can buy a dream or two to last you all through the years, and the only price you pay.Is a heart full of tears. Going down to Lonesome Town, where the broken hearts stay. Going down to Lonesome Town to cry my troubles away.Town of broken dreams. The streets are filled with regret. Maybe down in Lonesome Town, I can learn to forget. Maybe down in Lonesome Town.I can learn to forget. 呼叫特务艾克，呼叫特务艾克，前方情况如何？请汇报。 艾克收到。

又是一首很适合在路上轻摇慢摆听的歌， 这首来自阿肆的《即刻启程》，现在可以开着你的小步步稳驾慢行。 对，稳驾慢行可以，不要像艾克刚才说那个梦里的场景啊， 那对、这 个、是吧，听着歌发给我们发这答案。 对的，就是做一个白日梦还是可以的、啊、 白日梦 也不行是吧， 那就是一定是你喝多了以后才 做的梦，脑海当中自己构建一个画面总可以吧、 嗯、OK、嗯、总是想到年底的时候呢飞到这个暖和一些的地方，但是因为年底工作很忙、 嗯、 有可能只是想象，但是我们总会在音乐里面祝大家啊，如果年底有假啊，希望你们旅途愉快哈、啊、 那对对，真的是我们就是心生羡慕啊 羡慕的情绪稍后再聊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位第一位参与我们节目的听友，他在哪里？ 嗨、嗯、 ，Hello， 你在哪儿啊？ 嗨 ，Hello， 嗨，你好， 嗨， 你在吗？有有猫咪， 听到了吗？ 那再重新播一遍吧。 好，因为我们今天两位朋友选择了第一位的朋友，好像有一位没接电话，我不知道是哪一位没接、嗯、然后呢又打给了第二位备选的朋友， 是的， 现在电话也没有接、或者断掉了， 我们还是给他一点时间重新连接一遍、嗯、然后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吧。 嗯，好，我觉得他是真的是给我们算是开了一个小玩笑啊。对， 你知道现在也可以继续发送答案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迪林的杰，而且有一位朋友就是头像是名字是两只小老虎，他非常可爱，每天他可能都听不到我们这个预热题的时间点、 哦、好， 但是每天会一如既往的给我们发预热题的答案。 好、啊、好，不好意思啊，现在已经在线上了、嗯、来请他进场。 嗨 嗨 嗨 嗨， 你好 你好，刚才什么情况电话就突然断掉了？ 刚才 哦，我停车呢。 哦 哦哦，你怎么称呼你啊？ 我听不太清楚，有杂音。 你现在听清楚了吗？ 啊，好一点，但是我听不太清楚你们说话。 啊、 可以把收音机先关掉。 你收音机关了吗？ 嗯， 收音机关了。 啊，那你现在电话听清楚我们的声音了吗？ 啊，还行。 啊、好，能听得见。 还是有一点杂音。 好。 哎，你好。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 啊，我姓张。 啊，小张啊，你的微信的名字是叫做？有有猫 啊，有有猫咪 啊，有有猫咪 啊，对对对，是我。 好了，总算是，哎呀，这个好辛苦啊。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信号不好、嗯，跟声音大小无关。 好了，我们赶紧抓紧时间答题了，希望题面你也能听清楚，好不好？嗯、加油！ 哦天哪！ 好，我们先从第一题开始。第一题，我们先来一道影视题，听得见吗？ 哦，行，您说。 好。《士兵突击》里面的许三多是王宝强最有代表性的角色之一，请问许三多是钢七连的第4956个兵吗？ 是啊。嗯。 第二道题请听题。1402年明成祖朱棣决定迁都北京，那么请问朱棣的年号是永乐吗？ 是吗？ 不是啊。 听见我们的题了吗？ 啊，对，不是，我听不太清，我现在只能蒙。 哦。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通话的这个 啊，我现在凉凉了。 凉凉，你怎么就听见了？说话听不见，凉凉听见了。 哎呀。哦，但是非常抱歉，你蒙错了。 对啊，明成祖他这个年号是永乐啊，俗称永乐大帝、 啊。天哪、 啊、！OK， 好。好了，谢谢你。 好、哦，谢谢我完全就是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完全都是懵的。 哦，因为可能是你下次如果 用杂音太多了， 用耳机啊或者蓝牙耳机之类的可能会好一些啊。嗯、谢谢你的参与， 拜拜。 啊、哦，好，谢谢， 拜拜，哦、拜拜。好吧， 有的时候可能是行驶问题路段的问题， 然后信号不好， 嗯， 所以这是凉凉送给我们今天这个电话的这个信号，好吧？ 对对对， 不是送给这位朋友的。 是。 好，再看看今天有没有第二位朋友哈。嗯，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们正在试图接入我们今天本来第一位选择的朋友，我不知道他这次会不会接电话。 我们还是给他一点时间做准备。所以我们要提醒各位朋友，就准备发送答案之后呢，准备好你的手机，最好行驶在一个路段比较开阔的地方。 对，还有就是如果你发来答案之后呢，你尽量手机要保持畅通， 是， 或者说最好能让我们找到你，如果这样这个电话再打给你，哦，他不接电话没关系， 我们再换一位朋友吧。 你怀抱温度在烧，暖得像城堡，我的天空像刚刚破晓，你形容我笑的样子很窈窕，花谢花开花变了，誓言经不起单调，就化作担保，时间是最无聊的强盗，把依靠变成了礼貌，落雪的诗言要怎么打，是主角，求你继续编演奏。 好，这首玩笑送给今天不接电话的这位，叫做点名啊，不是批评啊，就是想问问什么情况，叫梅花姐什么情况啊？ 所以我们紧接着接入了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Hello， 嗨 ，Hello， 你好， 我 姓张， 小张。啊，英文的名字叫 Action 啊， 这个职业感觉像导演一样。 哎，对 ，Action。 那我们就今天的这个娱乐做王牌，我们就白给100块的第二镜头啊， 正式 第二集 Action， 来准备 ，Ready， Go。我们先从一道这个怎么说呢？ 音 乐题开始，好不好？ 好， 好，那请听题。歌手李春波演唱过一首老歌《一封家书》，请问在这封家书里，歌手给妈妈买的礼物是一条围巾吗？三、二、一，回答。 不是。 你说我要不要追问他？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继续。 你知道听过这首歌吗？ 听过。 那里面有句歌词是怎么唱的来着？ 好像是毛衣吧。 哎，对了，哎，厉害了，我买了一件毛衣给妈妈。哎。怎么感觉唱成了张楚的姐姐？不太对啊，不好意思啊。 好了，那第二道题，请听题，在36计当中有一计叫做李代桃僵。那么请问这条计策是指的是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吗？ 嗯，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李代桃僵是不是？ 嗯，是。 朋友答对了，厉害了， 加油。 好，请问。第三题，在文学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盖茨比所仰慕的女神是叫黛西吗？三、二、一，是 不是？不是。 真的是叫黛西。 黛西，就那个雏菊的意思。 对，那 Action 会不会就是现在回我们啊？他是叫 Daisy， 他不叫黛西。okay， 好了好。 为什么不发英文？ 好好， 开玩笑啊！ 谢谢你的参与。到第三题失败，有一些可惜，但是。真的是差之毫厘了。 对对对，我们还会有9.9的小红包送给你，好吗？在挂电话之前，帮我们就是公布一下今天预热题、人物题的答案，好吗？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猜的这个人是谁？ 金志文。 答对了，谢谢，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用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 是白洁， 我是爱哥。 今天的音乐题，我们只要猜两个字的歌名就好了。 好的，首先你要准备好手机，关注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然后对话框，然后准备好了，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答题了。所有朋友都可以参与。 是的，今天的前奏也是比较长的，有29秒的时间， 但是特别简单，歌名也很简练。 嗯， 准备好了吗？ 3、2、1， 开始。看看谁今天手速最快的朋友，还有中间一位幸运的朋友，都会有机会获得小红包。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嗯，好吧，大家现在就可以开始发答案了。 为什么听完前奏之后，我突然间想唱另外一首歌？我把梦撕了一夜，有没有点像？ 我 成功带跑了大家是吧？ 对，终于你也扮演一回这样的角色哈。好，猜猜刚才的歌名，然后赶紧发到白洁 FM。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听歌。 嗯， 在黄昏已经转变成黑夜的时候，我们来听这首赵雷带来的《理想》，稍后来揭晓今天音乐题的正确答案。 一个人住在这城市。为了填饱肚子就已经疲力尽，还谈什么理想？那是我们的美梦。梦醒后还是依然奔波在风雨的街头，有时候想哭就把泪咽进一腔热血的胸口。我睡过了车站，一路上我望着霓虹的北京。 愿每一位在这个城市努力的朋友都能够有所收获，愿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梦想成真啊！ 而且我觉得现在到了饭点了，大家肚子已经咕咕叫了，准备要回家吃饭了。 对， 我刚刚看到有平台上有朋友发来信息说啊，我现在在某某某某路段，现在就是着急的要回家吃饭，老公在家等我呢。 饿，但是有家的感觉在等待着你，我觉得还是值得期待的，对不对？今天的这首歌，我觉得相对来说，它其实是比较简单的一个答案，但只不过有可能我们很久都没有听了，所以说一时半会儿可能想不起来啊。 对，但是答对的朋友也是很多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 揭晓今天的正确答案了吗？ 哎， 我已经陆续看到有很多朋友成功被我带跑了， 撕业。 对， 好，马上揭晓正确答案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欢迎光临， 老板多少钱？ 你付一半就行了， 这也可以。 当然可以，12月12日至23日银联半价补贴节，北京银行卡绑定银联手机闪付，买单银联替你付一半。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好了，我们要来揭晓一下今天的正确答案了。 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周传雄的《黄昏》。 嗯，一首老歌。对，很久没听了。 嗯，揭晓答案吧。 好，已经揭晓完了。《黄昏》，你答对了吗？ 过完整个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极无边，又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再美终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烈日灼身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 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昏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你知道听这首歌特别害怕，就是每天看到一到饭点自己饿的时候，有人发来自己家里的那个照片给我们吃的那个美食啊， 点名了， 外面这个聚餐吃的那火锅啊， 豆豆、嗯、 豆豆你干嘛呢这事儿啊， 伙食有点太好了吧。 对啊，这我们 这应该是黄焖鸡对吗？ 对啊、嗯、我们就听了这首黄昏，你知道那个心里感觉是什么吗？ 想着黄焖鸡。 好，今天也有几位朋友表现很出色，基本上算是前奏刚刚响起就猜对了我们的答案是什么了。 我们首先要表扬一下今天第一名回答正确的朋友，他叫 S， 恭喜你们。 嗯，还有几位，有几位是真的是总是出现在前五位的， 是 X Jen、Jason， 还有胡静，以及 Helen 吴和启思、嗯， 表扬一下，棒棒的啊。 但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我们的打卡时间其实已经在我们五点

行驶途中或者在路上的时候，哎，突然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有可能听了很久啊，但是一直都没有想，哎，我们要不要关注一下公众微信账号，能联络一下？ 对。 但是总会不定时的有一些朋友，下定决心和勇气啊。 对，而且很多朋友可能关注了公众账号，但不知道如何回复，就是因为每次回复的时候就会有那种感觉，进入到一个空房间，没有人理他的感觉。 但是我们这个点都在嘛，基本上五点到七点啊，工作日的时候我们都在，而且偶尔我们还会有推送啊，所以这个不扣你们钱，你干嘛下那么大决心才关注我们呢？ 对， 而且还有可能会给你福利，是不是？ 对，比如说你现在回复打卡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今天我们为你精心准备的一张图片了。 昨天的打卡图特别适合今天早上发，今天的打卡图你想什么时候发呢？你可以自己来决定，因为同样充满了能量，而且那个图片里面那个照片，我觉得一看你心情就会好。对，好了，来看看今天的文字是什么吧。 今天选择的这本书是来自陈果的《好的孤独》。陈果是复旦大学的一位老师。 对，前两天网上面都在发他的照片，说美女教授啊。文字里面说的是，一个人无论表现得多好多完美，总有人喜欢，也总有人不喜欢。 既然如此，我们大可以活成自己，活得更本色一点，更真实一些，反正还是会有人喜欢，也有人不喜欢你，但至少你会更喜欢你自己，这才像自爱，不是吗？ 回复打卡到白街 FM， 收到图片和文字，配合的歌曲来自许君，自己。 第一，要保持希望，在每天清晨太阳升起，不用太在意这一首的遗憾，用一片面包解决你的不安，别担心没人经过你的未来，没人驻足你的现在。第二，切记不要与自身的平凡为敌，也没有必要把自己变得不像自己。你曾慌乱过，你的年华释然，你们的一天都一样。面对是同一个太阳。第三，与自己所处的现在促膝长谈，写生命中所剩不多的情感，这世界不会再为你改变，只怕旧人气消耗殆尽，或者用力的喘息。Sing a song。 生命中的情不自禁，那就用最温热的手臂拥抱自己。 自己这首歌来自许君，很适合我们今天的打卡图片。如果你还没有收到，你可以赶紧发送打卡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记得关注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被感动的朋友稍微调整一下情绪，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播私房歌了。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主播私房歌。 好了，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现在正式开始对决。昨天我输掉一局，今天从艾科推荐开始。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呢，是一首年代有一点点年份的歌曲，来自王菲的《蓝色时分》。这首歌曲可能听到的时候会想起另外一首歌《温柔的慈悲》。然后除此之外呢，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个词或者听到一个词，就是独处。其实真正能做到独处的人很少很少， 对，那是一种很高的境界。 先来听歌《蓝色时分》，来自王菲。 一到十分你给几分？ 夜深一个人，慈悲的你拥于近，谁明白是爱是怜是问，没什么比这更值得等。矛盾间欲问难再问，即使发觉你已经变暖，就当初相识一个陌生人，仍是动人和兴奋。又是蓝色时分，没有清清楚楚的爱恨，就算这个世界这种转眼，就算即将归去无需开灯，说别离的时分，又再一声不响的接近，就算我已快要躲于寒冷，至少这刹那唱自弹自怨，为什么只得我在心酸？难再恋，但亦难以断。偏偏你能被余情相恋，在痛苦屈听这美丽边缘，还未绝情已心软。又是蓝色时分，没有清清楚楚。就算这个世界这张转眼，就算即将归去无需开印，说别离的时分，又再一声不响的接近，就算我已快要躲于寒冷，至少这刹那仍很相。 来，我们其实这个环节就是为什么要说让大家来打分呢？ 是， 如果你们打个分，我们就看到你有时候甚至你们会有乐评，我们也会读出来，也会把你们当成是一个乐评人来对待。 对， 比如说你看给六分的这个王丽丽，很可能不喜欢这首歌，一眼万年也不喜欢。然后， baby 大宝贝儿， 他说太喜欢，因为太喜欢温柔的慈悲了。 对，所以这首歌曲是听起来温柔的慈悲的广东话版本。 那也有人不喜欢，所以说并不是每一首王菲的歌都是容易被大家打高分的。 是， 除了那种像苹果这种王菲必须十分的朋友，也有给出六分的刘菲 Chris， 还有给出九分的周静，给出十分的刘易阳啊，然后大多可能都是 哎，我觉得有一些歌是属于普通话的歌不如广东话的好听，有一些是广东话不如普通话好听。比如说这首， 嗯， 我还真觉得那一首 的版本很好听。 对，南方二重唱《温柔的慈悲》 哦， 嗯，好吗？ 也有另外一个版本。 对，反正就是，那首歌好像普通话会好一些，这是我个人的感觉啊。 这是我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来自王菲的《蓝色时分》， 最后的均分是七分。 谢谢各位。 好，来看看第二首。 第二首歌曲呢是来自 Bruno Mars 的 Talking to the Moon， 因为每一次我们提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总会想到他那 24K Magic、但是其实这样调皮的一个男生说情话的时候也是很可爱的、就是对着月亮来说自己的心事。 嗯，好吧，我们来听听看这首跟刚才艾克提到的另外一首，那首 24K Magic 完全不一样的曲风、 Talking to the Moon。 这首你给几分啊？ Talking to the moon 大家是特别想让艾科唱歌，所以今天想我赢回一局啊、所以第一首歌是七分，这首歌好像也 十分。 看到一个十分就是十分吗？ 没有，十分是给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的。 OK， 你均下来的分数应该是七分。 因为这首歌曲也是一首乍一看的时候不是第一眼美女的一首歌。 要细品的感觉。 对， 接下来我们要喝点陈酿。老酒了，但是呢，新唱啊，就是也真的是旧瓶装新酒了。 Mr. Miss 电视剧里面的一个插曲，但是 Mr. Miss 呢，把它翻了一个版本。因为对这首歌有感觉的人啊，真的就是如果你听到这首歌，你会有突然有回忆涌上心头。那我想说一下，孩子几岁了？ 昨夜的星辰。 不能因为我说实话就给我低分啊！一到十分，你们给几分？ 消失在遥远冰河，想起几遍又已忘记，那份爱换来的是寂寞。 Demi 说刚刚那个喜欢，但是没来及给分，应该是说你 Bruno Mars 那首 啊。Okay， 这首昨夜星辰真有人回应我啊，今天这个是吧，孩子几岁了。好， 哎，那刚才 Demi 给我打的这个分数不应该在我那个后缀上再加一分吗？ 来不及了啊。 对， 我现在很沮丧。 剃个头，朋友，你说对了。 嗯 嗯，对，对，这四十年以来啊，就是其实很多很多的金曲。 嗯， 那今天这首歌的得分是多少分呢？来看了一下，也是七分啊，也不高。所以第一首歌我们打了平手了，就不知道我最后一首歌能不能为我扳回一城。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主播私房歌， 最后一首歌，老样子，还是希望轻松愉快的结束今天的节目。 是的，所以你们带来的礼物是什么呢？ 对，这首歌轻快很多，希望你们给个高分，好吧？啊，自己看着办。这首 Better Love Next Time 来自于 Dr. Hook 啊。 他还有一首歌很好听，叫 Sexy Eyes。 嗯， 对，但是今天推荐他的另外一首，那首是唱给爱人的，这首是唱给朋友的。 是吗？唱给朋友的啊？ 对，你听了就知道，打开歌词听、嗯、会是里面就唱到 friend， 唱到自己的朋友的那个感觉、 啊、 所以就作为今天的这个安定结束曲，送给所有参与这个单元的朋友。别忘了这首歌你也要打分啊。对，一到十分。 好的， 赢定了。你不同意啊？ 不同意，当然不同意了。就是你用这个轻松的方式就取得了胜利，我觉得不服气。 好，朋友们，让我们用 再挣一筹 高分来回击艾科的冷笑，好吧？没有悬念的 哟、 啊啊、 你就是险胜了， 险胜， 就每首歌曲你都险胜我一分。 你看， 所以你今天就两分。 看这个是吧，就老朋友都给九分的。嗯， 谢谢你们、嗯、谢谢你们。 还有未来艾科打六分的 啊， 未来艾科你应该给我多打几分，让他唱歌呀。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在每次这个唱歌的环节我们都推来想去的，这周我就担当这个麦霸了。 就是已经想好要唱什么了、嗯、 还没想好。 昨夜星辰怎么样？唱给妈妈。好，今儿就这样了。 嗯哼，邵氏中国歌曲排行榜不要走开了，我是艾科， 我是白姐， 拜拜。 2019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FM 97.4，每周六日上午10点至12点，每周接榜专题，了解各成员台当地乐坛风云动向。全球华语音乐盛大交流平台，展示各地明日之星潮流指数。感谢继续关注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